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挤塞，龙尾圣座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尾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排到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嗰段咧，车龙已经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下午5:38，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6:4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日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选票。 入印后，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骚动噶嘛？ 耶、yeah, ！星期五，呜！ 每次星期五你嘅状态就 系啦，放假啊嘛，你冇得放啫，我有得放嘛。 我都开心啊！呜！嗱，提提你啦，今日我哋全城点歌大行动啊！点歌对象就已经摆咗上网啦，大家可以睇到，可以留言同埋拣歌俾佢。 我觉得今日呢个对象都特别嘅， 系 因为都 佢唔系人类。 唔係人類嚟嘅，同埋對我啊，對我嚟講係一個比悲傷更悲傷嘅故仔嚟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啊，呢、這個都有 feel， 就係、是、三個字 牛肉面啊， 牛肉面有咩想同牛肉面講咧？其實我真係好中意食牛肉面噶， 我都係，誒、欸，我一陣都會講到， 係嘛，係 啦，係啦， 係啦，咁所以大家可以上去我哋嘅社交平台點歌俾牛肉面，同埋睇有咩説話想同佢講啦。 嗯， 咁今日開頭呢度咧就想講一個。 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系嘛？ 系啊，冇错啦，就系啊，同大家讲下大家嘅青春啊， 系唔系嗱？讲清楚先，青春同黑历史系两样嘢嚟 嘅，都系嘅，同埋有阵时系会伴随住出现嘅， 系啦，通常都系一讲起青春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呢个感觉啦。因为咧，我有时都会睇翻自己啲社交平台咧。 当年今日， 当年今日嘅我系会比而家玩得多嘅。咁啊，嗰阵时候好多 玩咩啊？嗰阵时 即系玩社交平台，即系社交平台嘅使用率会比而家高 啲嘅。 因为即系都后生啦，嗰阵时同埋嗰阵时呢啲嘢系新兴啦。咁啊，即系追 有老婆做呢个代言人得啦，都唔使自己出 post 啦。 唔使讲呢啲嘅。咁但系咧，即系去睇翻自己当年社交平台上面嘅相，系会有一种揞面揞眼嘅感觉。哇，咩嚟噶呢啲？搞咩事啊？ 佢当年点解我会选择一个咁嘅发型？ 系咯， 副咁嘅眼镜， 即系 着套咁嘅衫咧？ 全谂唔明喎。嗰阵时我谂紧咩咧？即系会系咁样谂噶，真系。 点解突然之间话同大家翻去青春嘅时候咧？话说我哋早几日星期三咪出 One Promise 嘅， 冇错冇错。 跟住我有一个中学识嘅旧朋友， 系。 然后佢就突然之间喺 IG 嗰度复咗个 story， 佢就问我一个问题， 佢问你咩？ 佢问我你记唔记得大约十三年前我哋见过 One Promise 佢哋啊？ 点解咁劲？佢连十三年都记得嘅，即系通常话喂，你记唔记得咧？好耐之前我哋见过佢啦、 啊。因为应该嗰个事件发生个年份好容易可以记得，咁我就问佢几时。佢就話我哋嘅共同朋友，即係我一個中學同學。佢話當年啊，呢個我嘅中學同學贏呢個觀塘區歌唱比賽嗰年啊，佢哋嗰陣仲係叫 Empty 啊嘛，即係以前咁樣。跟住我就問佢哋係表演嘉賓啊，定係參賽啊咁。佢話係表演嘉賓啊咁。其實我已經唔記得，因為我對於 冇印象啦。 當年嘅片段個比賽就係因為喺我母校嗰度做嗰個比賽，所謂有主場之力。 你係有參加， 我冇參加 嘅， 淨 係 睇個朋友比賽啫。 OK， 點解我話好記得？淨係嗰個朋友比賽，首先現場所有參賽者唯一識係佢啦。第二就係嗰陣時因為有主場之力嘅所謂，所以佢唱歌嘅時候嗰啲 lighting 係特別唔同㗎，係、特別好似幫佢做得靚啲嘅。 搞錯有 好記得我嗰個朋友係唱陳奕迅嘅今日。 OK， 即係抬頭吧，相信嗰個傷嗰下咧 係啱 beat 嘅， 嗰個燈就著。 哇！有 feel 有 feel 有 feel。 我嗰段片係仲有喺度，不過而家揾唔翻啦，睇下電腦嗰度。我每次睇翻都會起雞皮。咁嗰呢個朋友當時亦都同嗰陣時拍緊拖嘅女仔，即係唱到最尾嗰一段嘅時候，就即係望住佢唱，咁大家就起哄喎 咁。嗰陣時朋友就唱俾佢嗰陣時拍緊拖嘅女仔。咁你就自己一个睇， 同啲 friend 去睇咯。 嗰阵时拍紧拖嘅女仔， 嗰时冇啦，系嗰时应该冇拍拖啦，就同 冇拍拖啦，即系之前 有， 有啊，之后又冇， 冇咯。咁但系呢个 send 翻俾我嘅 friend 都系女仔嚟嘅，因为嗰阵时系玩联校活动识嘅， 系， 所以咧读书时候 联 校 活 动 好多女仔啦， 紧要啊！大家就知道，大家听翻严明熙嘅访问，你又明点解？ 系你男校噶嘛？ 咁啊，梗系同啲女校玩啦， 嘛。 咁所以佢就问翻我记唔记得，我真系除咗佢个表演嘅比赛过程之外，其他所有嘢我都冇印象。 系 呢、這个 friend 犀利， 佢就有埋嗰啲相啊， 佢搵翻啲相出嚟啊、 哦！喂，我真系发现咧，每个人身边都总会有个朋友咧系专储起呢啲嘢噶， 而系你储得嚟，你搵得翻嗰个劲 啊 嘛！ 佢哋好有規律咁样储噶、哦， 即系我哋呢啲影完啲相， 算噶啦 ，SD 卡怼落去，啊、开咗个 folder 就劈晒落去，之后就冇咗理过噶啦嘛。 系 啊，其实都搵唔翻噶啦，好多都。 咁我个 friend 就 send 咗两张相嚟，第一张咧就系佢哋几个女仔同 Empty。即系 One Promise 嗰阵时嘅成员咧合照 ，OK， 我就见到 有天行啦， 阿文迪啦， 文迪啦，系、啊， 跟住一个疑似 Sora， 因为 但系因为 个 形 象 太唔同啦， 所以个净系凭嗰个轮廓，我估系佢嚟嘅，因为佢三个即系以前读书识噶嘛，组队嘛，咁跟住另一张咧就 系 我嗰阵时同佢哋影， 我俾睇啊。喂，讲真咧，你本身唔讲咧，你我唔会知呢个系你的，我以为嗰啲唔知边度走出嚟做嗰啲社区中心嗰啲义工哥哥嚟，咩事啊？呢个系 着住嗰件 咩嚟噶？ 红色嘅 polo 衫 系咯，加嗰条浅蓝色嘅牛仔裤， 金丝眼镜， 金丝眼镜，跟住然后嗰个诚恳嘅笑容， 同埋嗰个发型先系重点。 仲要你件 polo 衫系开纽嘅，即系极。似嗰啲喺社區中心度帶小朋友出去玩歐艇嗰啲哥哥，仲要黑黑實實咁樣，黑歷史啊喂！ 呢張相真係黑歷史，我話你聽。 點解要遮住隔離嗰個啫？喂， 因為佢想遮住自己係啊，就係個朋友。 OK。 咁跟住我一見到就哇，不堪回首啊！呢張相 不得了啊！哇，呢一個真係可唔可以鋪啊？喂，最多遮翻住你個朋友啦，鋪啦喂！好啊，呢、這个真系冇人会认得呢个系波食，我肯定。 我哋有个条件嘅，我谂个条件。 OK。 一系喺 IG 嗰度出一个文字啊，文字 post。要几多个 like， 我哋就 公开波成嘅。 我最多有条件之下，我可以咁样。 好。 几多个 like 啊？post 而家系嗱，而家系唔系即系嗰个文字 post 嘅 like 啊？ 我以为系讲紧 followers 添。 我 followers 都得嘅嗱，我哋啊齐头啦。 IG 到3000人我就 po 啦。 好， 而家系2915。 系啦，三千人即系要多85个人。 系， 如果你呢刻听紧，你冇 follow 我哋骚动音乐嘅 IG， 但你又好想睇下十几年前我个样系点，你就去 follow 下呢一个。我觉得大家系必须要睇，系必须要睇啊！ 好耐冇玩走数系列啦，好耐冇玩啦，好耐冇玩，好过瘾啊！呢件事， 我而家觉得好好爽嘅一件事咧，我反而咧，我觉得好爽就系因为得我睇过，其他人都未睇过，我觉得呢件事好开心。 之前你嗰个笑嘅真诚度咧，啱啱嗰下， 喂，真系冇可能，呢、這个冇可能系波性嚟，我点会认得？唔系，同埋咧，我想讲嗰样嘢系点解你而家个样后生过以前啊？即系虽然你以前好瘦啊但系而家望落去你系 young 啲噶，嗰幅相入边嘅你系反而仲老啲噶。 以前仲觉得自己好似都几，我唔敢用靓仔啦，个样都几好睇，可以识下女仔。而家望翻觉得。 你终于明白点解当年你系冇女朋友啦嘛？ 当年有噶、 哦，当年有的， 而家反而冇啊？点解会调翻转噶？ 唔明白啊，真系唔明白。 好清洁嘅笑容， 必须要睇。 咁跟住另外佢有 send 嚟嘅，就即系我嗰个 friend 几个女仔同埋即系 empty 佢哋影嗰张相，我都有即刻 send 翻俾天恒睇。我话其实原来好多年前我应该见过你，跟住就 send 咗张相俾佢睇。 佢对自己当年嘅形状有啲咩评价呢？ 哇哇哇哇哇哇哇！ 但系其实又咁讲，即系文迪同埋天恒，佢哋两个又唔系话好大差别啫。 嗱，我想讲 认得到嘅、哦。 依张咧，我哋就真系唔会 po， 因为佢哋啦。 系系。 咁但系我会形容而家你见到天恒或者佢长期都唔讲疏话，因为真系唔消化系咪佢？ 一阵唔系就 文迪同埋天恒咧。 系。 而家你都見到即靚仔有型啦，即嗰、那個成熟味道出嚟啦。睇翻當年佢哋其實已經好靚仔㗎。 係啊，係啊。 你睇下，你睇下天恆嗰個造型同埋，哇，嗰、那個髮型有型喎、哦，係靚仔㗎，佢哋係。 咁梗係啦，話曬都出嚟做 artist 㗎嘛。喂，我突然咧，喂，唔係啊，我想講多樣嘢。 咩啊？ 頭先你就喺度抄翻你以前呢幅相俾我睇啦。我諗同你差唔多嘅年紀嘅時候咧。我再找回当年我的旧相呢，原来跟你好似啊。 我想看，我想看。 极似啊。 我想看。 那副眼镜呢都是似的，喂。 哇，你来的 是啊，这个我来的。即是当年如果我们见面呢，我们可以用兄弟相称的了，可能是。是不是有点似先，即是那个眼镜或者是那些那些身形的面型是有点似的，我觉得。 嗱，我在这里宣布，如果有三个 follower 呢，打孖送， 喂，搞错，起码你都高要求啲3200先去我个张啦，系、啊、嘛？ 哇，咁即系铺你个张嘅要求高过我、啊，我嗰个要85。 诶、哎，好啦、哎、好啦，大赠送，大赠送。 嗱，好啦，3000 两张， 三千一张啦，3200两张啦。 我 摆到自己咁低嘛， 安全。 三千 follower 时候铺我铺你张相， 安全。 3200就铺埋阿斌嗰张。 唉，真系 好难 睇翻我，所以点解咧？我一路都唔敢去睇翻自己以前嘅社交媒体，就系、是、其中嘅原因就系咁。每次睇都会谂， 你啱啱嗰张相影嘅系几时影，系咩状 态？多谂下先，嗰阵 形容多啲，等啲人好似好有兴趣嘅时候，就可以吸引佢哋 follow 啦嘛。 即系咩年纪啊？系嘛？ 咩年纪嗰张相咩状态？ 大概系啱啱考完中五嘅暑假。 哦， 考完中五嘅暑假，即系17度啦。 因为我头先个 16度啦。 哦，咁我嗰张大你少少， 大少少系啦。 我嗰阵时系中七嘅，应该即系18噶啦，应该 啊，都系争少少啊，争两年， 差两年左右。但其实个 feel 都好似，因为阿斌嗰张咧，我再形容一下佢咧，系又系戴嗰啲右边嘅眼镜啦， 仲要系嗰啲四四方方嗰啲啊， 切， 真系冇啊！ 你咪又系着开纽波罗， 系，所以我突然觉得自己冇资格话你头先啦， 唔系，我突然之间觉得嗱，因为咧佢呢张系。好好鮮嗰啲黃色嘅 polo 恤啦，我係好鮮嘅紅色，而大家個膚色都係好黑啦，所以我決定咧3000 followers 兩張黐埋拼埋一齊出先，有嗰種兄弟 feel， 我決定拼埋一齊， 好大犧牲啊喂，搞錯，唉你無啦啦講埋咁嘅 topic 做乜嘢、啊？ 但你有冇諗翻自己以前細個嘅時候對自己嘅外形係有冇自信咧？ 有噶，我仲。同你一樣咯，即係又係覺得中學嘅時候自己都係一個靚仔咯，跟住然後 唉，我都唔讲啦，算啦。我都冇眼。 有冇话崇尚咩嘅造型？因为我嗰时记得有一啲同学，即系讲紧零几零八年嗰啲时候。懂得開始打扮啦，啲同學嗰陣時好興嗰啲髮型咧，係一逐支逐支捽佢，然後尖好似你呢個嗰啲咯。 你睇埋呢一張就係應該係你講嗰啲啦，但係呢一張又係唔同年紀嚟噶啦 嚇。好啦，呢一張真係3200就鋪啦，呢一張哇呢、這個。我要讲咧，系一个学校里面嘅房啦，好似 我都唔记得系。 然后彭家斌咧，佢系戴住一唯独是得佢一个戴住一副好似谢贤嘅黑超啦。然后啲头发咧，当年应该系称为碎剪嘅，然后就逐条逐条执，然后佢就加嗰啲格仔菱形嗰啲冷衫。 嗰件系恤衫嚟噶，好似 恤衫嚟，我以为系恤衫外面加冷衫添。 系啊，系啊。都唔知点解嗰阵时好似系，我记得好似系好兴戴乌蝇镜嘅。 但系全场得你一个戴啫。 我怀疑就系张继聪无啦啦出咗手乌蝇镜嗰阵时，我怀疑系吓，所以有个咁样嘅造型。 因为中学时期头先讲嗰种逐条逐条捽咧，吓你幻想好似 Final Fantasy 嗰啲啊。 哦，系啊，系啊，系啊， 好日系嘅， 系啊 ，Final Fantasy VII 啦。 因为嗰时有几个同学叫做叫行得前啲啲髮型咧，佢哋都會咁樣 gel 頭，佢哋係會交換一個用嗰啲咩髮泥嘅資訊啦，然後孭翻嚟嗰啲袋係嗰啲好即係要使錢先買到嗰啲嚟。我最記得佢嗰時係咪個男同學孭 Gucci 袋翻嚟？ 哇，咁有錢！ 自己儲錢翻嚟啦， 咁有錢嘅。 跟住 嗰陣時，我哋都係興嗰啲咩地圖袋， 地圖袋都有啦，另一批啦， 係咯。 咁通常啲翻嚟威咧，就係通常就勁啲噶嘛，其他我哋呢啲就渣啲啦。但奈何咧，威嘅同學佔嘅人數太少，佢哋成為 minority， 跟住大家就會圍住佢嚟，即係笑下佢，即係大家都 friend 嗰種啦。跟住記得有一次有嗰個咩 Gucci 袋，有人攞個圖佢嘢上面幫佢畫花， 哇，好傷喎！ 完全是可以在一个人的童年那里令到他不再崇尚一些消费的东西。 都是一件好事来的。就是这个故事教训他不要成日立乱孭那么多名牌出街。 因为当年真的好多男孩很多人都会标其立异。即使没有女仔在这里大家都会标其立 异。是。 即是刚才的发型是啦，孭回来的袋是啦。地图袋那时候都很兴啊。 是。还有那些不知道什么。唉，算啦，太多啦，咧谂起 着嗰啲鞋啦， 系啊， 系啦，即系佢哋嗰啲有时候我哋都怀疑，应该佢放学可能系会去识女仔嘅， 系 去啲补习班啊， 哦， 或者同周边啲学校可能识个女仔要拍拖， 系， 所以对自己嘅造型咧系会特别 要求高啲， 要求高啲 嗱，所以啱噶，头先咧，我俾你睇第一张黄色 polo 嗰张咧，系我未拍拖嘅年纪嚟嘅，嗰阵时系初恋都未经历嘅咁样。咁然后第二张俾你睇呢就啱啱正喺嗰个途中啦，所以即係嗰个对打扮上嘅要求係有少少唔同嘅。 所以呢今日揀嚟呢一首歌。 今日好我觉得好蚀啊，我今日呢一集觉得一夜蚀咗两张相俾你睇。 嗱重复一次，我哋骚动音乐 followers 如果去到3000呢就会 po 我同阿斌嘅好似兄弟嘅相。3200就铺佢嗰张谢贤黑超 神。等阵先，等阵先，我要加多个要求。3200位冇理由净系铺我一个噶嘛？咁你自己再拣一张啦。 再谂过就3400啦。 你自己拣多一张，喂冇啊！3200都要两张，你自己要拣多一张。OK， 我搵我搵一张。所以我今日拣呢首歌就系成件事嘅缘起。 系， 即系以前系叫 Empty， 当时已经好靓仔，而家去到 One Promise 亦都有成熟嘅味道。 每个同形态观众，眼色令人穿举轮，顺着岁月流动，悄悄失去你的勇，没有面孔，岁数也惭愧宽松，信仰。再不相信，做梦也是无梦。太重，重担已很重。履历却太普通，最平凡的我，独上不普通的。

芬臣，如果要你送三个字俾我，你会送咩啊？唔准讲粗口喎。 哇，你咁样考我嘅有啲难谂喎，波成。不如咁总结下你嘅性格喺我眼中系点先？我觉得呢只歌几啱你。 拼搏再苦干，太过压抑了，我便沉默，未及抽离回望，强者怎可以说不安？勉强大过一切状况，数百个心结继续摇荡，日夜交缠探看，我不懂讲出口，却早察觉答案。其实我认我怕，怕说了变得更差。三岁，我如同说出口，这样无惧，自在坦然应对。孩童望痛苦很琐碎，流走都不过眼水。 在我眼中，波成你同 Anson Kong 其实都有啲似，我唔系讲紧个样，而系你哋嘅性格一样，都系好拼搏、好努力，有好多嘢自己收收埋埋，未必会讲。所以要我送三个字俾你嘅话，我会系加油啊！ 多谢傻瓜机，有谁稀奇？曾是你最深爱观景器，长游挥霍以光影紧记。然而你开始抱怨旧趣味，低端的对照，光圈怎太少？身价有多少？谁是你曾最？如你梦里没有相中我，到老风景可怎细数？ 那房孤美，原是你会窥探的隐秘，和其菲林那色差的美，谁嫌弃惊喜与那份细腻，心房中满分挑剔中太狠，偏算我低等，忘掉我和你曾拍出精彩作品，如你没你没有相宠我到老风景可怎细数，试问试问我都总拍摄过生日那份美好，像你当初一样都一手就飞入半个岛，不够尽数请你别控诉，如摄影只讲 波成，其实我觉得你有时睇嘅角度都几有你自己嘅特色，即如果去用相机形容咧，你可能似一部 Lomo 相机，都系带咗一个好有个性嘅 filter 嘅。 乖乖仔一听见训导，恐怕你坐半步。 啱听过有 Jude， 还恨直冲一个细路，自称爆炸乱舞， 傻瓜机。 水泼穿了呕吐，白普上高山不畏高，成人凭什么恐吓细路，乱跑你会出步，个个怪我傻，我也笑我傻，奋勇去挑河，惨不过我丧笑地挨住肚饿，一口气休息室经已太静，打我难度企定，沿途碰损淤血太劲，打不了去敷冰，安多芬放松我大脑，刺激青春血清，毫无目的跑到爆裂，不厌战绩孤柄，以我爆炸型对抗智慧型，哪怕有劣评惨得过我嗌救命还是拼命， 开溜要算背痛我接受全部接受、啊啊、我放弃理由我放弃报酬战胜了气流跑得最远我脚步从未退后一口气生不听教细路跑过奇妙线路横腾直冲跑上宇宙冒险过已经好 听我有唔系曾彼得奔跑吧有时呢我会觉得都几羡慕你嘅羡慕你嗰样嘢就係见到有时你同阿涉啊阿一啊有时佢哋出去度嘢去諗节目嘅内容感受到你哋嗰份热血都几羡慕嗰份活力，所以再送多三个字俾你，热血仔都应该系一个几适合你嘅形容啦。仲有一样嘢，波成，我醒起咧，其实每次你认识新朋友仔咧， 都唔会夹硬加啲标签或者以貌取人。所以其实除了热血仔之外 ，friendly guy 都是一个很适合你的形容。当然我知道 friendly guy 其实是两个字啦吓，唔紧要啦，我哋骚动音乐不嬲都是食音多过食字噶嘛。啱听过有 Fiesta 的形意标签。 循环八转那圈套，生死间千回陌路。重逢那一个拥抱，可有或无？浮华里欢笑，苦恼电光闪烁，芳草挂路。便停步，忘掉未知净土，被问中鼓舞，困惑中迷路，才嘲歌。落雨扶原自创造，繁星怎么要发光，直到天晓，真空幻化光线，随处闪耀，陪同在黑夜老一秒，如戏的微笑，留待灿烂晨曦。 综合了以上这么多种形容，我觉得波城里还值得多三个字，就是希望终有一天 头明海那冰冻，漆黑跟光明互动， 你可以 留恋风里忆记情字朦胧 闪耀吧， 和望对齐上同黄沙保送，多少破洞来明镜望中，虚构中的我，戏剧里有多远？谢谢你陪着光芒，繁星怎么要发光？自由奔跳，星空万里俯瞰，全世界。

classroom, fluorescen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show.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芬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哦，点歌咯，点歌咯， 系啊，即系今日呢个题材，我觉得好适合呢啲天气啊。 天寒地冻啊！ 天寒地冻啊，整翻碗牛肉面系好紧要噶啦，因为真系暖粒粒噶，食完个人。有时咧喺入边加少少，我系好中意加少少花雕咁样嘅。 哇！ 哇！谂起我觉得开心啊，真系。 今日我哋全城点歌大行动，点歌对象就是一碗 牛 肉 面。 你有什么说话要同牛肉面去讲呢？ 系啦，对你嚟讲，到底牛肉面系一个开心嘅事情，定系一个悲伤嘅故事？系啦， 咁咪黯然销魂饭啲 friend 咧？ 系啦，黯然咁样牛肉面咁样系嘛？ 或者伤心酸辣粉啲 friend 咧？咁样，咁就可以留言话俾我哋听，同埋最紧要拣首歌啊！ 系， 咁好奇大家会点咩歌呢？《牛肉面》。 我覺得好多選擇咁啊，但係今日可以聽咗我呢個先，因為對我嚟講咧，牛肉面喺係對我人生中工作入邊佔咗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嘅。 Really？ 真 係嘅。 但係啦，係啦，因為打從工作開始我就同佢結緣噶啦。 So romantic， 好啦，我哋聽下你嗰先。 親愛嘅牛肉面。你好啊，老朋友。真系叫你一声老朋友先得啦。每次见到你，我就会想起一个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记得以前我 fresh grad 最初出来工作，第一份全职就是在另一个电台工作。当时的月薪呢，当然是非常之低啦，只系得四位数字，还要经常工作到通宵达旦，自己养起自己都有困难。但是为了自己可以多个钱傍身，很多时同事出去吃晚饭，我都会拒绝他们的。夜晚不吃那餐的钱就留在凌晨收工，自己一个人去到便利店买一个红烧牛肉面的杯面奖励一下自己。当刻我觉得这种牛肉面杯面就真是人间最伟大的发明了，十几二十元又好味又吃得饱。时间过得好快啦，我再不是当年一个 fresh grad 的小朋友，比起吃便利店的牛肉面杯面，我更多时候都会选择去一些正式的台式餐厅点一个红烧牛肉面。不过好有趣的是，就算这些正统的牛肉面卖成八十几元碗都好啦，偏偏都是找不回当年那种感动。甚至乎自己最喜欢去那间牛肉面小店都即将要面临结束营业的命运。你说人生几讽刺，最后陪住我的都是当初一碗牛肉面杯面。不过这个故事带给我的启发是，即使这一刻人生有几困难，只要咬紧牙关望一望眼前的牛肉面，就会觉得什么苦都可以捱得过。所以最后我想点一首黄淑曼的《致未来的我》给你。正所谓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听日一定会更好天的，你说是不是啊？吃牛肉面喜欢加少少花雕的奔晨晨。 记收纳这一个倔强，自己会渐成熟吗？嘈杂远去，或者这里才听到雨声，可洗刷我糊涂个性，新转变会让我憧憬，在天空白日梦，玻璃窗如朦胧，掩盖我视线。凌晨若哭过了天光，找镜子一笑去自勉。小星星伴月亮，小花猫影同墙，看着我表演，再想象每个未来跟我。未实现舍不得才茫然，怎会有幸免？凌晨若哭过了天光，找镜子一笑去自勉。抛得低盒子才经得起能重来，发掘我优点，我等着我那未来，面带更自信的脸，安抚我别太眼前。 啱听过有黄淑曼呢首作品《致未来的我》啊！ 哇，我听到有一种心酸喺里面。 系咪心酸啊？ 系啊。 不过其实谂翻起嗰啲日子都幸福嘅，挨过苦先知咩叫开幸福啊嘛。 我觉得大家，我今晚真系好突然间好想听嗰首咩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咧， 嗰 首歌咧。 阿 Lin 嗰首啊，系嘛？ 快啲搵人点啊！你点多人点？ 好好听，我好中意嗰首，配住牛肉面真系冇得顶。 有一种即系吹票嘅感觉，大家记住啊！即系要，如果你多人摆上去咧，咁我有机会拣，同埋记得我哋个目标3000 followers 啊！ 掌心泪咁样嚟， 系咁噶啦，今时今日呢、這个世界，同埋记得3000 followers 有相睇啊！ 系、啊， 虽然我哋好似唔系好想，但系你知道我哋玩开欲拒还迎噶啦， 好多他笑做啊！大家今日啦， 系啦、 啊，到你嗰 我呢、這个，我呢个系我都知道牛肉面啊， 系 你近排唔开心， 系 即系我有啲体会啊，即系对于啊，你听一下你就知 道了。唉，好啊，好啊。大家都是伤心啊。 亲爱的牛肉面你好啊。听讲你近排好悲伤啊。嗱、啊、就咁嘅。做人又好做面又好，最紧要知道自己咩料行咩路线嘅。嗱、啊、你系清汤牛肉面、红烧牛肉面定系沙爹牛肉面都已经好唔同啦。你是什么材料自然就有同你夹定是不夹的配料的啦。举个例啊，如果你是红烧牛肉面，那就去配粉丝不是不得的。但当个粉丝遇到其他食材好像花夹那样，那可能真的夹啲呢。那这些时候你唯有认命啦。所以牛肉面啊，你要了解自己，然后去找回啱你的 market 嘛。你都不是未衰过啊。好多年前台北国际牛肉面节咁样，你英文名叫开 beef noodle 咪算咯。 无端端又改个奇怪的英文名 Neuromin。 Neuro 就英文， Man 就拼音，外国人第一次见你点知你边个啊。所以做人又好，做面都好，唔能够贪心㗎。喺度諗自己冇啲咩就想要啊，冇乜外国客就想吸佢哋返嚟，又改埋啲奇怪名，件事咪错晒囉。其实你应该諗下你已经拥有啲咩呀嘛。如果你係一碗红烧牛肉面，咪专攻返台北啊、台中啊、高雄呢啲地方囉。如果你是本地的沙爹牛肉面的，那就去香港九龙新界，道理就是这么简单的了。越级挑战不是不好的，但你在哪里 focus 回那个地方，同声同气一点嘛。不过这样的，你又不用这么没自信啦。近排牛肉面你的身价都上涨了，台北那边有间老字号面铺，一律又加20蚊台币，证明你都有价有市啊。而依排天气冻，南头那边呢又有义工找你帮手，令啲露宿者可以暖下个胃咁。其实你有时又唔使睇得自己咁低嘅，你喺嗰边都好受欢迎啊，不如全心过嗰边发展啦。嗱，牛肉面讲咗咁耐，我都算唔话得啦。找咁多关于你嘅嘢嚟氹你，有冇开心返啲先？冇？唉，咁我真係冇你咁好戏啦。不如咁啊，我介绍返个朋友你识，同你一担担㗎。佢叫酸辣粉，成日都好伤心㗎。嗱，你又咁 emo， 佢又咁 emo， 应该啱嘴型啦。再听埋今日我揀俾你哋嘅呢首歌，唱嗰个都好 emo 㗎。fit 晒，你哋自己揽住 emo 到世界尽头啦吓。拜。一路写呢封信，一路谂住你，最后忍唔住买咗碗牛肉面食嘅波成上。 Thank you. 听过有张曼芝啊 ，Love Lost 啊， 真系终于等待到啊！ 吹票成功算唔算呢？ 我觉得算。今时今日世代系咁噶啦， 真系有人点呢、啊、只？ 有啲嘢大家讲清楚咪好咯。 大家都好有共鸣啊，可能 我脑里边而家直头啊，即系见个歌名，脑里边浮现咗嗰首歌出嚟啦。 唔系，同埋咧，又唔知点解啦，即系牛肉面咧，即系总会系联想到好多好人性化嘅事情嘅。即系今次都有听众点，就系同我哋心入边嗰首好一样啦，就系阿 Lin 嘅 有 一种 悲 伤。佢呢个咧。就是同爱情有关的、哦、 究竟会不会有一班那些关注组牛肉面关注组大家有一天约一个活动就是去吃牛肉面 然后就想回起以前 不是、啊、播着这首歌来吃、啊、或者唱着来吃呢 okay, okay, 主题曲这样、啊、大佬 哎呀多谢有人选啊 我不想摸太阳照不亮你过往有些黑暗我们都一样我太嫉妒时光能离开的大方不用开口也就无需躲藏有一种悲伤是你的名字停留在我的过往陪伴我呼吸决定我微笑模样是笑着与你分开思念却背对背张望剩下倔强剩下合照一张失去方向有一种悲伤留在我过往无法遗忘有一种悲伤是你无法阻让爱成为我身上的光给我温暖却不准我遗忘不想要与你分开思念在背对背张望你是所有你是合照一张 女满新闻之前听过有阿 Lin 的这一首有一种悲伤啊同埋再次提醒大家我哋 IG 个3000 followers 就会 po 我哋旧相大家继续加油啦先听新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话，港版健康码的系统开发工作已经完成，下星期将联同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公布有关详情，希望港人早日使用，熟习之后为通关做准备。被问到港版健康码实名制怎样执行，薛永恒话稍后公布有关细节，又话用家使用港康码嗰阵，要加入自己的姓名和相关资料，确保通关的时候在可控风险下进行。富豪机场酒店有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带有新的变种病毒 B.1.1.529。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话，病毒的变化令人担心，尤其因为这种病毒有32个基因突变。他又说，为谨慎起见，政府应考虑暂停来自南非等国家的航班。许树昌表示，变种病毒 Delta 出现之后，疫苗的保护率下跌，以伏必泰疫苗为例，保护率降至 44%-88%。 但他说，本港暂时没有急切需要注射第三针伏必泰，因为他的抗体相对持久一些。他强调，本港必须提高疫苗接种率，才有条件与病毒共存。香港会计师工会正举行理事会选举，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向会计界发表公开信，提到香港会计师工会正举行理事会选举，又说如果有人模糊专业及政治界线，令工会专业平台失焦，政府将别无选择检讨工会的定位和职能，重新审视与工会的关系。对于有关言论是否向选民施压，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回复查询时说，局长的网志是呼吁会计界人士深入了解参选人的倡议，积极参与选举，用好选票，挑选出真正为行业打拼奋斗的新理事，令工会继续为提升行业水平起关键作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下周中期北风增强，早晚清凉，下周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 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咁喺九龙区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因为有意外，影响到一带嘅交通非常挤塞噶。而家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过咗牛头角港铁站、伟业街近常月道同埋新清水湾道近顺利村。咁另外咧，较早前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彩怡花园嘅慢线都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咗场，咁但系车龙嘅就消散。而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一段嘅车龙分别排到去界限街近书院道、亚街老街近窝打路道同埋码头围道近乐山道。咁而喺新界咧，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中文大学有意外，而家车龙分别排到去御龙山同埋大老山公路近大水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排到去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西行的车龙排到太古城，东隧九龙入口交通都繁忙，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计金平，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香港单车馆，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

前玩到80年代的话，又怎能够不揀一对我自己很喜欢的香港电子组合，他们是 Raiders。 1987年有一个同名专辑，这一首叫《传说》。 俗世的爱侣谁可永相恋，谈情游戏我早厌倦，若果这刹那时空随着我的书本扭转，那痛快故事必定长到远。小点穿插如万流长埋，出版把心风成为跑步门，我要是变心有谁为我尽情吗？小点穿插大浪无同情，山水山山风原来就重逢，我叫天抢地谁过问。永不似期待，自古书里是良足，宁愿化蝶飞出苦痛，我也要化蝶躲入传说内。 爱中故事上明难求情，爱上飞霜雪流泪仍重圆， 我偶然与他见面亦觉心疲倦， 偶然不错留迷浪船上，加倍有凄伤原来还混乱， 我伤心解 啱啱有同事话 ，Raiders 出歌嗰时候我应该都未出世啦。系啊，但系当年做轻弹嘅时候，意外发现到之后，就中意咗佢哋啲好受英伦电子影响嘅一啲作品。 我要是变心，有谁为我尽情吗？我叫天抢地，谁过问？ 可惜的是他们出了一张 EP 和两张大碟之后就解散了。刚刚听过有 Raiders 的传说，都是那个话今天会有一些有新有旧的一些香港电子组合，跟着这一队就是新成立的叫做 Bomi， 来自香港一间 Club 的驻场 DJ 成立的。咁呢间 club 咧喺啱啱呢一年 DJ Mac 嘅全球投票入咗百大 club 排嘅98嘅。咁呢队成立嘅 Bomi 人咧成员有 DJ Kid 啦，同埋 Yaming 嘅。呢首佢哋11月推出作品叫做 Revolution Populi， 第一首就系呢个 Tech House 风格嘅作品为主啦。咁究竟之后会系点咧？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之前我哋苏童都有播过嘅，都系叫新成立嘅组合啦，由 Miss Yellow 嘅成立嘅组合叫做圆圆啊。 嚟自圆圆一个组合嘅作品，六月派台叫做 W2 Hong Ko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now descending into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Please return to your seats and ensure that hand baggage, loose items and tables are stowed. Seat backs are in the takeoff position and your seat belt is fastened. 佢都预告过咧，会有九只歌推出一张专辑，一个围绕香港嘅故事，而呢一首就系旅程嘅开始。 这片地准把你过期，刚走进活世的约定，以绝力决定，你是谁，我是谁。 这个故事是讲一个在外国回来的女仔，在飞机上面的一个心情，所以叫里面的 vocal 你会听到一些模仿飞机机舱里面 announcement 的声音。接下来这一对的电子组合叫做 Fake Alien， 其实在这个环节的第一集呢已经有播过他们的作品。因为当时的主题就是讲一些戴着头套去演出的一些 DJ 或者 producer 啦，而他们两位都是戴着一个外星人的头套去做演出的，亦都因为这样所以他就会叫做 Fake Alien。 这些人的两位成员呢，这名字大家都会听过的了，包括有 DJ Tommy 和 DJ Galaxy 的，而听这首是2017年专辑里面收录的作品，专辑名字就叫做 One Alien Under the Groove。 而继续先完完 Welcome to Hong Kong 之后，有这首 Welcome to the Jungle。都是二人电子组合，他们的名字叫做 Ghostly Park。 两个朋友都相识多年，有 Cyan 和 A-Lock 亮，而2016年开始一起创作，去到19年呢就推出一张十首歌的专辑。 哋19年推出嘅第一张专辑嘅十首歌叫做 Identify。而高斯帕克就话佢哋玩嘅音乐咧就会强调重低音嘅。咁喺专辑里面嘅歌会有一啲譬如 drum and bass 啊、dub 等等元素嘅电子音乐你会听到啦。而呢一首作品叫做 Same Same But Different。高斯帕嘅呢首作品之后，跟住落嚟呢一对嘅电子组合咧，虽然已经解散咗啦，但系当年出歌嘅时候系非常之中意，特别系跟住落嚟呢首作品，一首2016年派台嘅歌。 到未来，所有一切都美丽，所有怀念与珍藏，能被我的热情代替。多血泥，千百色块的血泥，早已埋在你心田，红落花正进献祭。当悔恨，当结束变得美丽，自由期待你坦白，承认不懂怎去放低。洒过泪，天窗怕更加血泥，只对前度更执迷，痛苦中得到快慰。无论握手，怎去认真给你怀抱，还是退开，就怪结识得不够早。念记一切错失的美好，怀念所有消失的美好，永不舍舍的种，却不会陪着他倒数，无却拥有痴心的美好，沉醉得妄想现实颠倒，谁令你飘落，遗憾也在挥着伤口，提我不必进步。 他的名字是 Fable，由 Jimmy 和 Lulu 合作啦。在2014年出的第二张专辑叫做 Shout， 里面有不同的电子风格的。 到未来，所有的事都美丽，所有怀念与珍藏，能被我的热情代替。多血泥，千百失败的血泥，早已埋在你心田，红落花正进献祭。当悔恨，当结束变得美丽，只有期待你坦白，承认不懂怎去放低。洒过泪，天窗疤更加绚丽，只对前度更执迷，痛苦中得到快慰。无论握手，怎去认真给你怀抱，还是退开，就怪结识得不够早。念记一切错失的美好，怀念所有消失的美好，永不舍舍的种，却不会陪着他倒数，无却拥有痴心的。沉睡的梦想现实颠倒，谁令你骄傲，遗憾也在挥着伤口，你我不必寸步。 这首叫《梦花镜影》，来自 Fable， 是一首五年前的作品。现在听都不觉得勾的。这个应该是我初来接触 drum and bass 的一首作品来的，将它融入了流行曲里面。虽然他们19年解散了，但是都有继续玩音乐的。Jimmy 呢现在就用 J1M3 的名义有出歌，最近有一首 Lost in the Woods。 中会影追赶跌倒，我被天大光。 Fable 的梦花镜影。 But you sure got the face that makes me feel a thousand times. Gonna lose myself, I pay no mind. Breathe that, I fall into your rhythm. Breathe that, I fall into decision. Making on the fly, we improvise. Baby, tell me what you think about that. Breathe in, breathe in, breathe in, breathe. 最后就今日揀嚟咧，香港嘅电子组合叫做 Circle X E R C L E， 呢首六月嘅作品叫 Breathing。人電子作叫做 Circle 啦，亦都做過唔少 remix 嘅，例如 DJ King 嘅《進擊的生命》啦，有啲陳偉璇最近兩首嘅派台歌《本日終了》同埋《Still in My Dreams》啊 ，Circle 都有做 remix 版本嘅。一六月佢哋都有推出自己呢一首自己創作作品。原唱歌曲名字叫做 Breathing。 下个礼拜一苏音乐再见，拜拜。